社等北韓傳媒表示，金正恩在金剛山一帶視察高城港、金剛山酒店等由南韓承建的設施，以強硬措辭批評設施沒有民族特色，嚴重缺乏建築美感，又批評負責人讓出興建旅遊設施以換取利益的政策是犯下嚴重錯誤。金剛山旅遊計劃是北韓前領袖金正日執政的時候和南韓共同推進的經濟合作計劃之一。報道說，金正恩罕有宣布拆除韓方設施，意味對南韓基於美國對北韓制裁而不推進計劃感到失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8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5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7点，跌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6跌咗7蚊，美团点评89.3跌咗1.25，盈富基金27.5跌咗2毫，建设银行6.29跌咗1仙，中国平安93.9跌咗5毫，工商银行5.49升咗3仙，小米集团8.98升咗1.3，友邦保险74.75跌咗5毫，中国移动64.8跌咗8.5，汇丰控股61.25跌咗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099，瑞士法郎7.927，澳元5.368，加元5.989，新西兰元5.024，欧元8.722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5点。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625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0.98美元，卖出149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段交通繁忙的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分域街。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之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是会在提早晚上11点结束。而机场快线服务方面，由晚上的11点起，机场快线只是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的10点起暂停。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在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咧？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可能要写五六封嘅情书。 但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 扮 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真系唔掂啦！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拣下歌，讲下故事噶。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嘅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嘅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徵費就可以加強對保險業的規管和對投保人的保障，保監局會透過保險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徵費，詳情請向你的保險公司查詢。保費徵費，雙重保障。 嚟到下昼嘅3:02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有 Eric 嘅， 有严婷喺度， 系介绍咩咧？ 哇，今日要讲嘅呢一个咧，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应该好多音乐人都觉得一项眼泪嚟嘅。 系咩事？ 就系讲一个我算系小型嘅喺台北嘅音乐表演场地，叫做 Legacy 啦，都好出名嘅， 系啊 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寻日连线都有讲嘅，内地而家好多 live house 咧，系俾一啲冇办法举行万人音乐会嗰啲歌手咧，可以喺啲细场度做啲热身嘅音乐会 咧。啲細場都成千人噶嘛，即係人哋 live house 我哋麥花臣咁樣咯，大佬啊！ 即係唔同 個 scale 真係幾唔同 啊！冇辦法啦。咁頭之前咧就講到，其實都係十月中嘅事啦。Legacy 就係十週年嘅派對啊。係 哦。 係啊，咁其實十週年咧，佢哋就請咗一啲音樂人嚟舉行一啲行內人嘅 party 啦、音樂會啦，咁其實有超過300位嘅，咁分唔同日子嘅。咁點樣分啲日子咧？係好笑噶，佢哋就會嗰日個主題咧就係一啲獎項嚟嘅，係、啦。咁十週年咧有啲靚啲嘅，就例如十全十美大獎啦。系咪好唔衬呢个台湾文青嘅？ 呢个系任你点做都得啊！呢啲叫做 咁呢个就系咧，嗰个场咧就系颁发俾一啲咧，十年以嚟开嘅场数嘅冠军咯。 哦，即系十全十美， 系啦， 哦 okay, 超 过 十 场 嘅 okay, 十位音乐人咁样咯，系咪？咁又有2019秒杀新人啦，就系讲新人，但系都喺 Legacy 开到 mini concert 嘅一啲嘅新人，咁有9 M 白白嘅， 系 啦，呢啲都系即系大家一啲好讲得出 嘅。佢都熬咗好多年嘅咯，但系我感觉都， 但系佢嗰年先新出道啊嘛，唔好讲咁样。咁因为之前都有介绍过，即系譬如佢有都市女星呢个系列嘅，咁然之后佢就有一日咧系叫做还好有他们，个他就。女仔个他咁好多女歌手啦，咁样咁其中有一个咧，我想讲，其实咧入边有一个有啲黑色嘅幽默喺当中嘅，嗰、个奖咧就叫做节能减碳大奖。 O K， 咁你 节能减碳 系啦，系一个环保嘅奖项。咁你发生咩事咧？咁 其实冇人嚟嘅，卖得最差，所以连 M 都唔使用啊！咁样 我系唔想出席咯呢个奖， 点解生存会嘛？我哋系， 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奖咧，但系当然啦，嗰个得奖人系好乐于接受咗呢个奖嘅。 咁系乜嘢奖嚟噶？ 其实咧，佢系一个盲人嘅钢琴诗人嚟嘅，系、 哦、 啦。咁佢叫黄俊杰啦。 咁点解佢得到节能减碳大奖咧？ 因为佢嗰阵时搞呢个音乐会咧，佢就为咗令大家感受佢嘅音乐世界，所以系全黑冇开过任何一盏灯嘅。系啦， okay, 即系其实 這个概念， 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哇，攞呢啲嘢嚟讲笑嘅咁样，但系其实嗰个就真系嗰个音乐诗人本身佢自己一啲嘅意见、一啲睇法，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所以其实你睇到台湾啲音乐圈系真系好玩好多噶咯，咁样。 我鼓励下金曲开下呢啲奖项咪咁样。 好啦，咁我哋唔想讨论呢个话题。 所以今天揀來第一首歌都是其中有一位參與的一位算是主辦的一個靈魂人物，就是陳珊妮，她的這一首《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 今日我哋应该系怠慢咗我哋嘅客人嘅。 点解咁讲？因为冇香槟准备俾佢。 冇走我哋。 好难啊，嗰啲。 你好啊，邓小巧。 其实如果我系有接，即系如果有访问嘅节目咧，系真系有走音会好开心。 系，我你做过一次噶，喺网有一个网上LKF TV 我睇过，佢玩嗰啲 drinking game 啊嘛。 哇，嗰、那个 饮到 一 个天。 真係飲咗六七 shot 啊！ 係啊，嗰陣我睇過一個啦，係咯，應該訪問係應該咁做。 係啊， 所以以前係有個咩今夜不設防咧、 啊， 你有冇睇過呢個節目 啊？有啊，佢哋三個 係一個人啊，係啦、啊，即係佢哋可以飲住少少，然之後傾偈咁樣噶嘛。不過冇啦，我哋呢個年代喺香港電台難啲嘅。 我最近有個節目，不過唔係節目，即係我自己搞嘅，同我個 title sponsor 一齊搞嘅，都係一路飲酒一路即系同唔同嘅人傾偈啦，咁我覺得成個嘅過程最艱難嘅就 hold 住自己唔好飲醉 咯。哦，係啊， 因為其實攤到成四五個鐘咁嚟拍咧， 哇！ 其實你飲足四五個鐘，其實哇、哦，但我又即系我唔係假飲啦，我又真係。見到擺喺度，我又飲喎，跟住我飲完之後，啲嗰啲同事又過嚟斟喎。 啲 sponsor 話：我哋真係俾咗好多 budget 啊！你睇我飲得咁落力嘅，你話 佢每一次都係 free flow， 所以好唔客氣咁嘅狀態， 真係好中意。 我想問係咪真係因為你係即係都即係中意飲兩杯啦，所以 Wyman 真係用呢個角度去寫個詞俾你㗎？ 我就未有諗，我就未有問到佢究竟點樣將酒擺落去嘅。佢本身就將女郎擺入去，因為。Yeah. 中間那個他就覺得是一個狼的很寂寞的叫聲、 oh. 但是他又覺得、啊、其實城市人很多時候去 chill 一下或者去放鬆一下自己其實都要喝酒、 yeah.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是這樣所以配搭咯但至於是不是因為我喜歡喝酒所以他寫了香檳、啊、或者任何酒精下去呢我就這個有待他去解答 是啦因為我那次第一次播完之後 鄧小巧年紀 一來是只是你啦第二就說有種我阿姐的感覺即有種那些阿姐嚟啊好似已經見盡了世面 都是有一種 有種這樣的有種這樣的感覺在那裡 她是一個很有智慧的獨立女性 yeah 很歷練咯同埋 係啊咁所以你嗰陣時收到 Wyman 用呢、這個即係歌詞寫俾你嘅時候收到嘅時候一睇有咩感覺啊你自己 其實我開始嘅時候我就冇覺得係佢寫緊我嘅 哦 但係唔知點解即係 大家都係咁講 播下播下啲人就話、啊、其實 Wyman 寫你嘅、嗯、其實哇其實都幾似你嘅喎咁我心諗又好似係喎即係我先至發現、啊、其實我原來都一直都見不斷樹立自己係一個好喜歡飲酒嘅一個人。十八歲或以下嘅年齡嘅人士，請勿咩啊？購買酒精及 得啦，總之十八歲成年先好飲啦。 知道你我醉咗啦，已經 醉咗啦，已經。咁就但係我發現出咗之後咧，呢首歌嘅反應咧。女仔的反應很強烈， 嗯， 即除了是因為她是女郎之外 yeah,、嗯、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是很代入自己生活在這個城市啊，或者是二十尾三十頭的那個人生的孤獨感啊，其實、 哦、 是啊，是好。他哋會覺得好寫到佢自己，好似每一句都係講緊佢咁。 係、yeah. ，但你自己咧，有冇呢一種嗰種孤獨感會侵襲啊？諸如此類嘅咧又。 我嘅孤獨感嘅侵襲通常都係完咗 show、 yeah. 或者係完咗 party， 嗰、 啊、 啲位即係洗杯啊，即係你一班人，即係你知一班人嚟咗你屋企咧，跟住硬係飲呢個酒有一個杯，嗰、那個酒有一個杯，有個茶有一個杯，跟住你其實明明嚟咗五個人，但你有五十隻杯係擺咗喺星盤度咁樣噶嘛。咁喺嗰啲 moment 其實又開心。即是你又会很开心啊昨晚真的很开心大家来我家但又会有一种落寞在这里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去哪边你又得回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洗杯 洗个五十几只杯 即其实你就是会有涌出过后的那个落寞 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的。 哦、 嗯啊、 OK, 但是这首歌算不算是你的开 show 歌呢我想 算的其实都始终是、嗯拍正個音樂會的階段去派，咁好多人都會覺得，誒點解音樂會唔係派一隻開心歌嘅咁樣？咁、嗯、我諗可能我哋嘅社會已經好夠熱鬧啦，即係每日都嚇，即係好熱鬧咁樣， 冰冰棒棒。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啊，其實可能大家需要一個喘息嘅 空間、 嗯、多過係需要太平盛世、歌舞昇平咁樣嘅、嗯、去。宣傳自己的而家個音樂會、嗯，我又覺得未必是或者係我自己本身定咗個 topic 就已經係賣 Healing Life，、 啊、 我又覺得如果有一首即係無啦啦 六十五三太公咁样又唔知做咩咁样。 咁就翻去打牌嗰个过程。 Sorry， 另一个嗜好嚟嘅。 系咯，另一种嗜好。 我觉得总有一日我会将呢啲嘢摆入我嘅音乐。 系咯，唔紧要啊。譬如嗰支咪分俾阿林力帮帮佢填咯。 其实阿 Y 都中意打牌嘅， 好快到新年噶啦。 但系呢一首歌，我觉得系真系衬翻嗰种 My Healing Life， 呢个成个 Color Tone 啦，或者成个主题啦，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系啦，我呢种系叫好似支撑紧一种乐迷嘅心理嘅状态咁样。 其实我自己都需要 嘅，系咯。所以因为就系譬如你不断去有 output 嘅时候，你自己 input 又如何咧？ 我自己嘅 input 其实系 OK 嘅，我觉得。身边当然有好多嘅朋友会系因为一啲嘅社会时事有好多情绪上嘅起伏啦。咁我系因为佢哋嘅情绪嘅起伏多过系因为个社会时事啦。因为我係一個樹窿嚟嘅 ，most of the time， 咁就變咗好多人會即係我，譬如我哋約見面啊、傾偈啊、飲酒啊，即係好多人會講一啲佢嘅諗法啊，或者佢覺得啊呢樣嘢令到佢好唔舒服啊，咁我會因為佢哋嘅唔舒服先咯，係啦咁樣，咁係變咗係我覺得更加要係有時候喺呢個咁樣嘅社會嘅形態或者個狀態入邊，更加喺朋友之間要有啲人要充，更加要充當樹窿呢個角色咯。即係如果唔係大家攬埋一齊，即係沉船嘅啫個情緒，我覺得係係啊。咁所以就覺得我俾到幾多安慰，大家就俾幾多啦。咁但係當然我都揾到我嘅安慰嘅，係啦。咁我身邊即係都會有啲朋友去同我。去排解一下，或者我陪我去散下心啊，陪我去行下山啊，咁我都覺得係好好嘅。 嗯，係啊，呢棵樹係用酒去灌溉嘅。 係啊，你講得啱啊，係用香檳灌溉嘅，好矜貴啊。 明晨應該去草原。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时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由疗程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心底枯竭了，齐来除下五六寸罩，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孤如狼孤。只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我，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至像我。死守的一日，你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完完夜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浪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猛完全没升法，喝杯香槟跟我叫，谁也是野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内涵，青春很 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身边自在我，魂欲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就寂寞不嫌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肯归边先自在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大会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李家超表示，由于公众对草案的意见分歧，社会出现矛盾，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草案，为更清楚明确表明政府的立场，所以正式宣布撤回草案。 政府於今年二月在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後，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簡稱為條例草案，建議修改現有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條例草案於4月3日在立法會大會首讀之後，我在5月27日向立法會作出預告，而於6月1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由於公眾對條例草案意見分歧，社會出現矛盾，政府經過研究及檢討，決定暫緩修例工作。就此，我於6月15日致函立法會主席，收回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立法會大會就處理條例草案的工作亦因而停止。之後，政府多次表明修例工作已經完全停止。現在為了更清楚明確表明特區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場，我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4(2) 條，正式宣布撤回條例草案。 根據議事規則，涉及撤回條例草案的發言不容辯論。民主黨議員許智峯要求李家超澄清政府檢討的內容當中，是否包括要求李家超為事件負責以及下台。李家超表示沒有補充，不需要澄清。民主派議員之後高叫口號，要求李家超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下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驅逐公民黨議員郭家麒離開會議廳，但是郭家麒拒絕離開，梁君彥暫停會議。觸發修訂逃犯條例爭議的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洗黑錢罪刑滿，今早出獄，他向女朋友潘曉穎的家人鞠躬致歉。陈同佳话愿意为自己的错自首，到台受审和服刑。除了感谢家人支持关怀，他亦都向港人道歉，希望得到原谅，等他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人，回报社会。陈同佳今早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陪同之下离开碧屋惩教所。管浩明其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每日台湾都有不同的消息出现，自己会再同陈同佳讨论，今日不会启程去台湾，暂时亦都未知道几时前往。至於坊間指陳同佳是被自首，管浩明否認，強調特區政府絕對沒有這樣做，特區政府介入的程度很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到当地出席日皇登基仪式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成功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明年的春天作为国宾访日展开合作。 另外，安倍晋三同王岐山会谈期间就中国有关部门拘留北海道大学一个四十几岁的教授一事，要求中方采取积极应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555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56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7点，跌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咗7.6，美团点评89.05元。跌咗1.5毫半，盈富基金27.45元跌咗2.5毫半，建设银行6.3冇起跌，中国平安94.05元跌咗3.5毫半，工商银行5.5系升咗4仙，小米集团8.96升咗1.1，友邦保险74.65跌咗6毫，汇丰控股61.2跌咗1.5毫，中国移动64.85系跌咗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4，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5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1.27美元，卖出1,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葵涌道近美孚新村，同埋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呈祥道近明爱医院。之后喺隧道方面咧，提翻大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窝打路道。今之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大家现在轻铁的751线在屯门区仍然都是不停有外站的。另外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秘密握住大家，还激嬲了妈妈。 不细心，你究竟有乜嘢瞒住我啊？ 我系唔中意俾你知啊！我咁大个人，样样嘢都要同你解释，咁我咪好唔得闲？ 不得了，用你嘅超能力令佢讲出嚟。 吓、啊？想知爸爸有咩秘密？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控诉正案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好，想问下大家啦，帮重型车辆换胎之前，点样先会有好结局？ 一定要帮个轮胎彻底放晒啲气。 答得好，咁究竟有啲咩安全装置换胎嘅时候先至会有好结局？ 就系安全笼同埋安全架，就算有意外都有一个好结局。 最好嘅结局就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由佢哋。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哋系 Pandora。 半钟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邓小巧啊，讲下佢首新歌《香槟女郎》嘅。 系啦，首歌就叫《香槟女郎》啦。咁香槟系咪都系最中意嘅饮品啊？ 不如讲下我唔中意啲咩酒啦。 数、哎， 我系 比较容易数到， 我有嘅，我系唔中意太甜嘅 cocktail 嘅。 哦，冇啦就， 所以佢下都系 on rock 啊，鬼食唔该 ，on rock strict 啊，跟住 lime 啊，咁样嗰啲咯，系啊， 最简单 shot 啊， 系啦，原汁嚟啊， 唔系啲人成日都话，哎呀啤酒好苦啊，咁样，我系中意啤酒嘅，或者啲人都成日都话，我唔知香槟有乜好饮咁， 系， 咁但系。當你喝到好喝的香檳，你真的知道香檳真的很好喝，即其實任何一種酒都有它好喝的地方，我覺得 是、 啊、純粹我自己不喜歡太甜的東西、嗯、 領悟到一種人生的道理、啊、你感覺 到 有種神采飛揚的感覺， 一說起酒就很興奮，我覺得快政府部門要 block 我了，即天天宣揚人們去喝酒 不要緊，都是咯，即係總之自己政府通常都係講，你飲酒唔好揸車啊， 係 啊，唔好自私啊，成日飲啊，即係此類， 係啦係啦，唔好醫酒啊，唔好過量啊，唔好依賴啊， 係啦，遲啲就會有啲即係賣乾，賣嗰啲護肝啊嗰啲嘢， 安遲啲有呢啲邀請我做代言啦，就開始係啦，清肝明目嗰啲揾我。 嗱，頭先提到啦，鄧小巧嚟咁我開 show， 十月一號嘅時候， 係 啦，賣 Healing Live 咁樣，籌備咗幾耐啊？ 哇，其實我哋由開第一個會咧，二月份開始開，其實都算好早嘅啦， 係啊， 即係完咗喺我未出我第三隻 EP 嘅時候已經開始傾，咁所以亦都開始去籌備啊呢一年要做啲咩歌，即係都要想要少少係。即係譬如我哋想要一個點樣個 rundown 嘅時候，我哋要有啲咩嘅曲目去配合，咁所以先至會又去到呢個芬蘭去做一啲啲比較我哋覺得污糟啲嘅歌啦，即係我會咁樣去形容精神位置同埋迂腐，咁所以就其實喺好早之前已經開始 plan 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show 應該點樣做， yeah. 但反而係個重心係真係有去改變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個大家嘅心情啦，或者我哋每一日遇到嘅嘢啦，其實係需要人分擔嗰個痛楚多過係要忙我咁樣去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啲朋友講話。我覺得而家喺學玩樂，我自己好 guilty 啊！即係我覺得大家有呢個感覺，其實好可憐咯。即係其實 suppose 我哋咁努力去生活，我哋咁努力去工作，而我哋咁努力去愛護大家身邊嘅人。suppose 係應該要大家輕輕鬆鬆，即係放工有得飲杯嘢，有得食個飯，有得去下旅行咁樣。但係而家好似大家覺得去玩啊，今日唔睇唔 check 電話，好似好 guilty 咁，我覺得自己好似唔關心呢個地方咁樣。咁我覺得大家都被呢個情緒壓抑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我亦都唔知道去到十二月會點樣樣。但我好肯定呢幾個月嘅時間係大家喺自己嘅心目中都係留有一啲唔舒服嘅情緒。咁我覺得如果我十二月份可以係幫，即係我成日講話幫我哋唔好嘅情緒去做一場發泄式嘅音樂會，即係。 马里马里红嘅， 系我五百年咩咩 红，系啊，系啦，呢个系啦，指定曲 马里马里系魔术， 系我讲完之后自己都听落啲怪怪地，系啊，咁就 简陋咗啲， 咁就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嚟到我个 show 系去攞一啲嘅少少嘅药，即系嗰啲音乐嘅药，去令到自己嘅情绪有。 幾多嘅舒緩都好啦，哪怕一點點都好 咁。係、嗯，因為上次 APA 嗰個我哋就話咧，完咗之後應該係要傾一啲紙巾嘅贊助嘅、 啊， 因為係全場喊到鼻啲鼻嚟啊嘛。係 喎， 係啊，你今次係咪都係行翻呢個路線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喊係一個療愈嘅過程嚟嘅， 但係又唔係話特登逼到大家喊， 又唔 係 逼， 即係唔係話哎呀呢、這個位置我就要你哋喊咁樣。即係但係我有一啲歌嘅氛圍啊，擺埋佢哋一齊咧，我有時自己講嘅時候自己都眼濕濕。咁、 yeah. 就多過係話啊！我要鄧入嚟睇鄧小欣個 show 人喊咁樣，即係我就冇呢個意圖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我嘅 show 嘅場合，你揾到一個情緒嘅出口，而你覺得喊係適合嘅，咁、你就咁樣去做啦。因為我係一個好難控制自己幾時喊嘅人嘅，係我係好我有一我上兩個月去廣州做咗一個嗰啲 live house 咁 live house suppose 好 chill 啦，係咪？大家真係攞住杯酒咁樣。超下咁樣， 我哋玩個勁猜遊戲，究竟今日鄧小講 咗幾多個酒字？ 唔係咁 live house 係咁樣啦嘛，咁啫，酒根本就係人生必不可缺嘅環節，對於我嚟講，咁就我就跟住我送俾大家強藥， 慢啲啊！ 台下啲人 冇嘢， 做咩啊？呢個女人？ 跟住我自己內心又好傷心啦，但我又好嬲我自己喎。你做乜嘢啫？根本都即又唔係有啲咩鋪墊，又唔係有啲咩，唉，各樣嘢都令到我覺得好似自己一個豐富咁喺個台裏面。咁但係我就即係中途自己講，可能因為啊，其實呢首歌可能大家最近都成日有啲咩唔開心，都會 tag 我話呢首歌，佢、就唔開心嘅時候點樣用呢首歌咁樣，咁我就可能喺嗰刻就會觸動到嗰個喊嘅神經咯。Yeah. 但係旁人就會覺得黐咗線啊呢條女咁樣，又喊佢咯。 第一句嚟啊， 你學到副歌都合理少少。 我成日都係咁嘅，即係所以。我有時係情願自己喺 rehearsal 嘅時候失控啲，係、 yeah. 啦，即係、我唔知道我如果我喺個台度想喊，我都唔會話死勒住咁樣嘅，但係我都覺得希望係可以喺自己控制嘅範圍，即係唔好一陣唱四大發明又喊咁樣，即係唔知點算。 點啊？呢首歌你又喊， 精神位置又喊， 係咯，唱迂腐又喊，咁做乜嘢啊？ 揾到喊包， 跟住大量粉絲就因為我嘅喊而流失咗。 係啊，或者開超度大會啊？ 其實係啦， 發會啊你啊！ 我 feel 到大家嘅 energy 要我喊啊！黐咗線， 交俾我，將你哋嘅負能量 交俾 我 啦！呢個仲唔係 We Wang Wang 音樂會？ 係啊！ 望着来为同伴设想，从未提及曾受过伤，一脸坚忍，人前故作挺想，如像掩饰血红伤口，只能显得高尚。期待谁再拍掌？你的疮疤仍够扩张，人与徒弟，人与更伤，遮盖伤势，如何对症施药？如若崩溃，誓言崩溃，你无需多逞强。疗愈然后再找方向，愿你记得软弱没有错，痛亦没有错，要投降方知可以被换作如此际，心血已无多，不要太急切，一日看破。还没流泪，何用看开？还你。 心处自自结自所在。如若悲哀是言悲哀，你无需多交代，从没人待你去感慨。愿你记得软弱没有错，痛亦没有错，要投降方知可以被换装。如此际心血已无多，不要太急切，一日看破。愿你记得远洋没有错，痛亦没有错，要投降方知可以被换装。如此际身变更强硬，请你允许你真心痛过，强大因你不怕赤裸裸，心智快崩断跌落。不可 喂，咁而家嗱，呢个系暂时，如果你系自己专场，系最大型嘅一个 show 啦。 系啊系啊。 咁有冇啲咩特别 preparation， 或者有冇曾经谂过哇？呢、这個 show 有啲咩你好想喺上面 achieve？ 有啊有啊有啊，視覺上啦，同埋一啲擺位上啦，即係舞台上有一啲嘢我想擺喺度嘅。咁我曾經好想，即係我好想擺啦，但係因為我哋今次嘅 budget 同埋場數嘅個場地嘅規限啦，就難啲做到。其實我話我想我個 show 擺水池。 哇！ 係啦。 你諗住做水舞間 又唔係嘅， 唔係啊！佢諗住咧，咪有個法國嗰個跳艷舞嘅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女嘅 dancer 嚟㗎。佢會喺個香係啦係啦，喺個香檳杯入邊。 嗰個佢就真係一個香檳杯，但我真係係一個即係一個好淺嘅池，即係有水嘅反光。即係其實我係好想要嗰個水嘅反光。 哦， 係啦。咁你唔會你做燈光，你打落去嗰啲都係假嘅。係啊。咁但係你打喺嗰個水嘅喐。同埋你反射出嚟個光，我就好中意嗰個，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靜同埋好舒服嘅光嘅感受嚟嘅。咁但係係啦，因為 budget 所限就擺唔到呢個啦。但係我有另外一啲嘅構思擺，都係可以喺我個舞台度呈現到，但係又唔係話一啲機關重重嘅嘢咁樣咯。同埋即係有一啲嘅台嘅設計係我自己覺得，我搶到某一啲歌，我想要有一個咁樣嘅氣氛咁樣嘅一啲嘅設計擺入去咯。同埋我哋今次嘅 LED 嘅設計都會有少少唔同。 同埋我幾期待睇佢，就因為我想期待睇佢嗰種 diva 嗰種感覺，點、樣放喺嗰個台上面再發揮，係、因為佢係 deep down 係有種嗰啲 diva 味嘅。 阿邦會形容我好亞炸你鄧小巧咁。 好啱喎！如果你喺個台度一個人，係應該要亞炸。 個台係你㗎嘛？ 係啊。咁佢話你亞炸好啊咁樣。咁初初以前我都唔係好明白佢講嗰個亞炸嘅意思係咩嘅。咁但係之後越做得多越大嘅場合就明白，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歌手，你真係食唔住個台咧，其實台下嘅觀眾睇得好唔舒服嘅， 係會係啊，因為你個氣場根本到唔到我， 係啊係啊，你就覺得個 message 或者個音樂好似入唔到人，係 啦、因為如果你個 diva 你喺台上又喊又癲咧，我覺得哇好狂野啊！但如果你個氣場唔夠， 你買重咗我係要一定會喊 Eric， 佢分身啊， 分身啊，係啊！ 如果你個氣場唔夠嘅話咧，就會。做乜嘢嗰兩 真係我唔係，但係講真句啦，有時表演者係真係好容易喺出場前甩水㗎。 哦，真係明啊，我明啊， 即係你係唔係話你驚唔記得嘢，但係你就唔知點解嗰一刻怯。 Yes， 我覺得我永遠做 show 最驚都係倒數嗰十秒咯。 我即係 係啦，即係開 show 前倒數，你聽緊台喺度十九。我嗰時真係好想轉身跑。 我係介乎於換好衫準備上去。 Yes。 嗰個位咯。因為上到台你我上到台咧，我就通常淨係諗第一句歌詞係咩，第一句歌詞係咩咁樣，咁我就未必要咁記得個緊張。嗯、但係當我喺後台換完衫，所以即係化妝師入嚟，唉、哎、補啊補啊補啊，髮型師又明明其實啲頭髮都一樣啦，只要執兩下咁樣咧，啲衫又掹下咁樣，其實掹咗，即係我成日都作為一個歌手，掹咗同冇掹其實究竟有咩分別啫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其實係因為你自己有個緊張喺度，你就會覺得唉唔好掂我，唔好掂我，即係會有個咁樣嘅。嘅諗法咯，咁我就自己好習慣上台之前咧，我就自己會匿埋嘅，即係我係 kind of 係唔係好中意啲人，即係啲人成日話啊 show 前不入去提早同佢打個招呼啦、嗯，我唔會噶、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好 disturb 嗰個表演者，咁、啊、所以通常我都完咗 show， 即係除非嗰個人係好熟好熟好熟熟到係真係。咩、yeah. 都得嘅咁樣，我會入去 say 個 hi， 跟住就走咯， yeah. 即係就唔會留喺入邊寒暄咯，因為我覺得喺嗰個 moment 嗰個人係好需要一個靜處嘅狀態咯，係、 yeah. 啊 ，OK， 所以放心啦、啊， 所以你就會一陣有我開 show 前就會好多人入嚟啦。 搞亂咗個氣場， 日日去帶埋差雞飯入去食啊！ 邊爐啊？ 喂，做乜一齊啊？ 醉雞鍋啊！ 啲人紅館真係會打邊爐噶嘛？ 嚇、啊！ 唔講得個冇錢， 係啊，唔講得嘅，會俾人罰錢㗎而家。 咁係邊個？我哋又唔知 啦，係啊， 都是傳聞嚟啫咁樣。喂，咁所以呢首歌之後啦，嗱，香港女郎而家係派緊啦。咁、但係10月1號之前，仲會唔會有一啲新歌？籌備中 應該會的，應該可能看看有沒有辦法在演唱會前會派多一首歌、樣咯嗯、今年我真的派了很多歌、 但是 keep 住都有一些不同的感覺的，即我覺得即 so far 聽了你幾首作品的時候， 我自己都挺貪心的、即 我, 覺得 我音樂團隊其實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不同的嘗試，同埋不想說、即譬如說喂和好嗰陣好好、喎，成績又做多個和好 2.0 啦，咁我哋大家又冇呢一個要翻炒嘅嗰個感覺咯， yeah. 就係、是、即係如果其實同一種感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歌去、yeah. 去處理嘅啫，我又覺得係咁。 嗯 ，OK， 咁啊，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好， 系啦，咁啊，同埋計呢個香檳之後，就係期待麻雀方面，究竟呢個主題同你嘅音樂點樣可以產生一種好 healing 嘅感覺咧？咁。我都期待嘅咁樣，好啦，今日多謝曬鄧小巧 ，Thank you。 從前流行負責，點解用張紙寫低吧？何時人人亂説？冒代价，从前潜移默化，因几段精彩的谎话，何时疲劳地渣，完全劳烦代码。 消防放弃抢救屋顶部分，但系会继续防止火势蔓延。目前有七成嘅屋顶焚毁，唔少建筑物以及系街道封闭。呢一座耗资超过七亿新西兰元兴建嘅国际会议中心，原定出年启用，并喺2021年举行亚太经合会议。市长高夫承认大火好可能影响会议进行。总理阿德恩表示已经制定应急计划，强调无论会议中心系咪准备好，会议都会继续喺奥克兰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32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6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7点，跌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咗7.6，美团点评89.05跌咗1.5，盈富基金27.5跌咗2毫，建设银行6.29跌咗1仙，中国平安93.95跌咗4.5，友邦保险74.7跌咗5.5，工商银行系报5.5系升咗4仙，小米集团报8.99升咗1.4。汇丰控股61.1跌咗3毫，中国移动65蚊跌咗6.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091，瑞士法郎7.925，澳元5.37，加元5.992，新西兰元5.022，欧元8.7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5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71美元，卖出1,49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跟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但而家仲影响到呈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松屋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跟住观塘游泳池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都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龙尾排到香港木球会。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街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啲做运动，踢走脂肪同埋肚腩，要让肉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呢？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嘅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我可能要写5-6封嘅情书， 但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扮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真的不行。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揀下歌讲下故事的。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故事，所以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 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加洛萨圣心书院的郭应君 Casey， 今年是中六的学生。在中午的时候，我和五位同学参加了港铁公司举办的 STEM 创未来比赛。我和我的同学就以这个 Smart Parking 的构思去成功得到了这个最优秀队伍大奖的。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浪漫不一定要讲爱情的。 七岁那天忘掉了什么，让我轻轻想过我的最初，最初是你的肉、你的血、你的命、你的姓，是你哼过的歌。赤裸是我的糖、我的火、我的忘形、我的爱，是我写过的歌。 若只要初见，听落咧系一个好浪漫嘅歌名嚟嘅。但唱作人林聪咧，今次就将父母亲情套入如初见嘅情感，流露佢对家嘅感觉。作曲填词都系林聪，监制蔡德才、林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占据第十七位的有林聪《若只如初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 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 listening 速动音乐 歌，赤裸是我的糖，我的。 我的歌。 嚟自今年啊嘅男新人之一，佢嘅名字叫做林聪，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若只如初见》。又嚟到星期三咧，就系有同阿琼嘅连线啦。 系啊。 睇下你介紹啲咩華語嘅作品啦，今日又 Eric 你好啊，咁我哋今日連線嘅內容咧就會講一對台灣嘅獨立樂團啦， 係， 但係應該話佢哋由即係出道開始係好得到台灣主流音樂界肯定嘅獨立樂團嚟嘅， 哇，好難得嘅喎， 係咪好難？但係其實我覺得台灣 咁，但係即係會堅持繼續獨立，冇簽黑寶 嘅，冇喎冇喎，同埋必須要講成績好好， 係 佢哋叫做茄子蛋，就係食嗰個茄子加蛋，係、啦， 香港有一對叫華梅碌喎。有对到喎、茄子蛋同话梅碌咁样， 好想解释下佢哋个对名嘅原因嘅咁样。我想问茄子嘅英文系咩啊 ？Eggplant 之后加蛋咯，对称噶嘛。 Eggplant egg， 系啊，系咪好冇原因咧？咁样嗰啲， 咁点解我对佢 SOS？ 啊，系、啊。 點解你有幾咁神奇啊？呢件事， 但係我想話冇好日好耐冇人講佢哋噶啦嘛。好啦，講翻茄子蛋先。咁先係講，其實二十九屆金曲獎，即係佢哋係舊年出道啦，即係舊年嘅新人嚟嘅。一七啦，即係前年啦咁樣。廿九屆金曲獎咧，佢哋已經係最佳新人。咁同一時間，其實佢哋嗰隻碟咧係入圍咗呢個最佳年度專輯啦，同埋年度嘅台語專輯獎。 哇！ 咁係攞埋台語專輯獎嘅。 哇！ 咁今年咧？即 係健康啊！嗰個生態， 係啊， 即係有 label 同獨立都可以平分春色啦。 係啊，同即係只要得到大家嘅肯定，因為投票噶嘛。咁、另外咧就係講今年啦，即係舊年啦，一八年啦。係。咁佢哋淨係做得一首歌，就叫做《浪流年》。 浪流年。 係啦、啊，浪流浪兩個字調翻轉啦，加連埋一齊個年啦。 係、浪流年。 係啦、啊，咁嗰首歌咧都係入圍咗年度金曲獎 哦。 系啦，雖然都入圍啦，但系你諗下一年一首，但系嗰首真係中曬喎咁樣。咁嗰首係首台語歌嚟嘅，嗰意思嘅主題係咧浪子回頭咁解。 係 OK。 咁呢對樂隊咧有幾樣嘢，我係覺得好值得同大家講。第一就係其實佢哋主力啦，八成嘅歌啦都係唱台語嘅。係點解咁講咧？係因為即係個主音咧，佢就話好奇怪，點解你哋咁中意問我點解咁中意唱台語咧？我母語係台語嚟嘅喎。 係 即係就好奇怪，點解啲人咁中意問？點解咁中意廣東歌咧？係同一個道理。佢就話冇嘢值得特別地話俾你聽點解咯咁樣啦。 OK。 咁第二件事咧，我係覺得呢隻新專輯好同大家講嘅。係個叫新專輯嘅名叫。我们以后要结婚， 系啦，系一种承诺嚟嘅， 唔系，系话俾你听，我好惊呢件事发生。 哦， 系啦，吓，嗰个 CD 嘅封面咧，其实全红色嘅，好似嗰啲请帖咁样咧，好喜庆嘅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入边就讲紧咧，佢个团长叫阿斌啦，今年30岁啦， 同我哋公司个阿斌都有啲似喎。 系咁，我哋嗰个唔见三十啦，惊结婚呢单嘢好似嘅。咁佢讲到咩咧？就系、是、其实你系咪以前曾经同好多人都讲过话，我哋以后要结婚？ 系 啊，但系你最后你娶到嗰、那个，一定唔会系你第一个同佢讲我哋以后要结婚嘅嗰个人啊嘛。 正常都系嘅。 系啦，同埋某程度上就系结婚呢件事， 系 即系唔代表其实佢系你最爱嘅嗰个人嚟噶嘛。 哦， 即系佢就讲咗呢一个男人， 即系最现实嗰一种嘅真相。残酷地掟喺呢块面嗰度咁， 系啦，即系你最单纯嘅爱情，可能同你之后结咗婚嗰个对象其实系冇关系嘅咁样啦，咁样。同埋有一样嘢好得意，大家啱听呢首歌就得噶啦。呢首歌嘅歌名咧，其实系叫做《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系 入边就讲到关于恐惧结婚呢件事啦。 啊，但你又要惊结婚，但又惊孤独啊？即孤独的人一起出发，因为呢间嘢系， 系即系佢就想揾晒所有对于结婚恐惧嘅人咯。 系 咁关佢啲事啦。同埋我觉得有得意嘅一个位咧，就系你听咧，你要感受到一种老摇滚啦。 系 就嗰种老摇滚咧，我唔知点解，我有几首佢哋歌都听到一个人，嗰人叫伍佰。 哦，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对于伍佰音乐嘅印象系点样啦，但系我觉得伍佰好代系啦，同埋好代表到台湾嘅摇滚，即系佢同香港摇滚又唔同味道噶嘛。 但佢又都系即系man 啲嗰种老 沧桑， 系沧桑老 系啦。但系其实佢哋咧，我觉得系伍佰嘅摇滚再加多少少 fresh， 因为都后生嘅。 O K， 所以今日介绍呢首就系、是 《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茄子蛋啊！ 出发，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贫穷的人，我们一起奔跑，直到越过了时代的大桥。遗忘年老，遗忘自卑的牢骚，遗忘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我像是一个记录着天使般的单纯，歌里写着我们以后要结婚，像几首比较，所以我躲在里面，在飞扬的骄傲里，我得到了场面。父母眼里的自己，可爱模样永恒。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好吸引喎、 啊！系咪好五百啊？定系四百？可能你去到五百咁多咯。 好老土呢条剧。唔系，我反而喺度谂，我喺度谂下香港有冇边位男歌手有呢一种嘅声底啊？ 佢哋好似而家好少好会处理嗰个尾音系呢一种咧。 同埋呢种低，同埋呢种有啲历练嗰种男人声， 好迷人啊！真系。 系咯，我就喺度谂啊，香港系咪冇呢一类嘅？ 冇啊，即系成日都话咧，而家啲少女好中意大叔噶嘛，大叔控。我觉得呢把声就系大叔控嗰啲声音。 但佢系咩年纪嘅呢？ 三十啫嘛，到我头先话。 哦。 系啊，好后生啊！我老我少少咯，咁。 Okay. 有啲硬都要踢呢下。 咁你有种大沈控就可以揾你啦。 我唔使 唱歌啊！点解？ 邱国成，我想问你喺隔篱偷笑啲乜嘢咧？关你咩事咧？ 你系介绍一个大叔控嘅， 系 啊。头先嗰首歌系讲孤独嘅， 系 啦。跟住揾嚟介绍呢一个咧，平时玩 strong and independent 啊嘛。都市女性啊嘛，飲香檳 gel 夾嗰啲女啊嘛 ，gel 夾。 今次就玩翻少少呢種即係嗰種佢拿手嗰種孤獨感嘅，係啊，揾嚟有 Serena 啊，有佢最新嘅派台作品，幾咁蒼涼呢個世界。作品嘅名稱叫做《天雷》。 心呼吸

梦不起，但愿让它带着你飞，维持男人的骨气，此刻你应该已跟他上机，今天我先真正懂得爱你，难道我敢送机，迟了后悔亦盼望你，男人知我别对他提起，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自问没资格在一起，但愿意地偶遇你亦可，成全唯一的福气。无力放下你，如此可悲，仍旧要有关系祝福你，放下你。 So don't young on,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young on,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ard birth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今日想同你讲咧烦恼呢件事，先讲嘅系女性嘅烦恼咧。首歌同你讲咧，女人最担心嘅事情就系身材变形啦，同埋就系胶原蛋白嘅流失啊。 说到生日 night， 不想和你 say goodnight。生日night，要让我心跳加快。九头生日night，你的心夜我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朵朵般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需要等待叫好 1,2,3,4,5,6,7,8,9 一点都不奇怪 Why? 1 Tracy 爱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2 Linda 是他小罗罗，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3 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只好去卖大脚桶。Lisa 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Janet 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7,8,9 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生日nigh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神人奶 今天有九 M 八八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九头身日奈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存在而是一堆芭比公仔的锁匙扣是九英爸爸朋友的他说他望着这一堆锁匙扣呢有一些灵感出现就是当你以为芭比公仔应该没有烦恼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想女人最终极烦恼应该是什么五首歌里面都讲了差不多了成日都同你讲咧，希望你留意九 M 八八呢位爵士女星，跟住嚟紧都系一位想你留意嘅女歌手，佢个名字叫做宋楚林。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这是没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 接近时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唯一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跟你有马念先和宋楚林合唱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去年冬天好喜欢这些低音的女性真的好迷人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讲烦恼这件事啦你想象得到在深夜的酒馆一男一女围在一起讲的是哪些烦恼呢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 一个人宵夜爱与不爱还是存在但是现在不期待 眼泪早已擦干放下所有的遗憾就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去年冬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整首歌都没有讲过给你知道的但你只是听到他们说很希望所有东西不如就留在去年冬天啦抹干眼泪记得向前行啦我想都可能跟一些情史是有些关系的最后一首间你晚年先宋楚林合唱《